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惩罚的第十次往返终于踏上了征程，这一次众人已经实在跑不动了，只能勉强挪动着自己的脚步，一步步向前迈进。不行了吗？不，他们扛着背后的石块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一步步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。走出一公里，险些昏倒的奥斯卡背后石块重新回到了唐三的竹筐。走出两公里，朱竹清背后的石块到了小五的竹筐内。走出三公里，宁荣荣昏倒，唐三将自己的石块都给了戴沐白，背起了宁荣荣。返回一公里，奥斯卡昏倒，朱竹清拿回自己的石块，小五的负重到了马红俊的竹筐内，宁荣荣到了小五的背上，唐三背起了奥斯卡。返回两公里，朱竹清昏倒，戴沐白勉强抱起了他，在距离终点还有不到500米的距离，唐三已经挂在胸前的竹筐里放着之前朱竹清的负重，以及从戴沐白那里拿过来的15公斤负重，背后背着奥斯卡。戴沐白背着朱竹清，小五背着宁荣荣，马红俊带着20公斤负重，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挪移着朝终点走去。 放我下来吧。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在小五背后响起，小五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在地，而宁荣荣也从他背上滑了下来，两个人相互搀扶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，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，在唐三的搀扶下向前走去。朱朱清还没醒，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他之前透支的却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。马红俊虽胖，但体力却比朱竹清好得多，戴沐白又帮他拿了一段距离的负重，情况自然要好上不少。当然此时的马红俊也已经到了极限状态，汇合在唐三和奥斯卡身边，三个人互相搀扶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如果被惩罚的是一个人，以宁荣荣奥斯卡那样的体力恐怕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，但惩罚的是七个人，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下，他们心中的执着早已被激发。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，隐约中能够看到那终点的存在，他们的身体此时已经完全靠意志力的支撑才能继续前行。唐三背着重重的石块，双手同时搀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，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，虽然不能使用魂力，但在身体极限的情况下，玄天功本身的强韧特性已经逐渐发挥出来，否则唐三也无法坚持到现在了。戴沐白的腰已经被压得有些弯了，邪眸中多了几分红色，每一步脉动都仿佛有千钧重量压在身上。400米，300米，100米，大师僵硬的面庞已经出现在众人眼前，眼看着他们相互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，就连大师也不禁动容。这最后一次往返，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，但是他们也终于坚持着回来了。七个人先后倒地，奥斯卡、宁荣荣、马红俊几乎在同一时间晕了过去。戴沐白倒在朱竹清身边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着。小五头上的蝎子辫已经变得散乱，不停滴落着汗水，红唇翕动。唐三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的身体靠在他们自己的竹筐上，然后取出多余的负重，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朦胧，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。对其他人来说，惩罚或者说训练已经结束，可是对于唐三来说还没有。扶着放水桶的桌子，背负着15公斤的重物，唐三勉强站起身，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动。 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，但此时他的脚步已经完全踉跄。 哥，我陪你。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，但是他却只迈出了一步，整个人已经扑倒在地。他的身体状况虽然比朱竹清好了不少，但他之前却背着宁荣荣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，极限同样来临。 小三，我也陪你。 戴沐白同样背起自己的负重，踉跄地追到了唐三身边。两人相互对视，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，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空中相握。下一刻，这两个在整个惩罚过程中承受最多的人同时摔倒在地，步了其他同伴的后尘。史莱克的七个人受罚，同时也躺下了七个。大师眼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却始终未动，直到唐三和戴沐白最后同时昏倒后，他脸上才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。 不抛弃，不放弃，很好，很好。 大师，你也很好，够狠。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。 包括大师在内，众老师赶忙卸下孩子们身上的竹筐，抱着他们朝学校内走去。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中。温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入体内，那暖融融的舒适险些令他呻吟出声。定了定神，唐三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躺在一个大木桶中，木桶内满是褐色液体，奥斯卡就在另一边，还在木桶中沉沉昏睡着。由于宿舍内多了这么两个大木桶，此时已经显得拥挤不堪。随手搅动身前的液体，不算太浓郁的药味扑鼻而入。唐三鼻子动了动，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他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药物，但也大概知道一些。这个世界的药材和他前一世有着很多相像之处。此时这大桶内的液体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，而这些药材的作用是以舒筋活血和固本培元为主。难怪在那样剧烈的消耗后醒来却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，只有双腿略微酸痛，身体略微有些发软。后来唐三才知道，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，每过一定时间就要给他们的桶内加入一些热水。女孩子们是雇请村里的妇女帮忙添加的。木桶旁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留着大师的字迹。 醒来后到食堂吃饭。 看到吃饭二字时，唐三顿时觉得肚子里咕噜一下，似乎响了一声，饥饿感顿时涌起。他从水中站起后，发现两个大木桶旁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桶，里面盛放着清水，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。清水可不是温热的，当唐三浸泡在其中时，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，顿时觉得精神大爽，全身那种酸软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。匆匆洗净身上的药液，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唐三这才走出了宿舍。唐三惊讶地发现，外面居然已是星斗漫天，寂静的夜晚中，虫鸣鸟叫渐或响起，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。他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全身骨骼发出一连串的噼啪之声，仿佛整个人都已经展开了似的。深吸两口新鲜的空气，替换体内的浊气，大步朝着食堂走去。远远的，已经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。当唐三走进食堂时，发现一个人正坐在那儿大吃。听到脚步，正在吃喝的这位回头看向唐三，那正是戴沐白，魂力修为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。 哎，小三，快来吃，味道还真不错。 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已经恢复了正常， 看到唐三顿时一脸微笑，他们已经不止一次的同甘苦共患难，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根本不需要言语来表达什么，彼此对视之间已经能够感到对方的友谊。走到戴沐白身边坐了下来，食堂的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，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。唐三看到桌子上同样留有纸条，也是大师的字迹。 吃完饭，把餐具刷干净，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，清洗干净，不得睡觉，天亮前修炼魂力，清晨集合上课。 晚餐十分丰盛，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，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，还有一碗浓汤，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。肚子的抗议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沐白说话，立刻开始大快朵颐，风卷残云一般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。爽，很爽，非常爽。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，食物的补充似乎能令人感觉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养分似的。戴沐白在唐三还在吃的时候就已经吃完了，靠在桌子上看着他。 小三，大师可真够狠的，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。看大师留言的意思，恐怕以后咱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。哎，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？ 老师以前教我的大都是一些理论知识，这样的训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不过昨天老师对我说过，作为一名魂师，身体是基础，我能够承受住超越极限的人面魔蛛魂环魂力的冲击，和身体状态是分不开的，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够承受更多的魂力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老师才这样训练我们，增强我们的身体基础。 哼，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，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完全是按照极限安排的，要不是我们身体素质好，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。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似乎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饿死了饿死了，饭在哪里啊？ 一道身影风风火火从外面跑了进来，也顾不上和唐三戴沐白打招呼，直接扑向了桌上的食物。来的正是小五。看着他那红扑扑的小脸，唐三顿时流露出一丝微笑，显然小五也已经从极度消耗之中恢复过来。小五一边吃着也看到了桌上的字条，同时向唐三比划了几个手势，意思是等自己吃完再说。从昏睡中清醒过来，吃过了饭，唐三此时觉得身体懒洋洋的，一点也不想动，学着戴沐白的动作也靠在桌子上，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的大吃着面前的食物。给女孩子的食物除了馒头是两个以外，其他的都和他们一样。小五的嘴虽然不大，可吃起东西来却不含糊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将面前的食物吃了个七七八八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